真是倒霉啊。叶修暗骂，方才浮空中他的视角有限，却是没有注意到这点。此时影刀客又是一刀追了过来，眼看无法闪避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突然一个飞炮从君莫笑身前掠过，不偏不倚，刚刚好拿身子挡住了这一刀。 嗯，有两下子啊。 那还用说？ 苏沐橙说着。君莫笑此时已经瘦身落地，虽然生命不多，但赢回了这点空档已经足够叶修找回节奏。飞快地操作下去，勇猛的君莫笑左突右冲，立刻把冲向他和苏沐橙的两个影刀客都给打飞了。场面回归正常，叶修这忙乱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沉默无语了片刻后，包子入侵突然问道， 哎，老大，你很忙啊，你做什么呢？ 网管。 叶修长叹口气。 啊，真巧啊，我也是在网吧工作的。 哦，你也网管啊？ 叶修说着。难怪包子入侵能通宵通宵的游戏，这要是正常有工作有学业的，偶尔通个宵还差不多，没有包子入侵这样天天这么搞的。 没有，我看场子呢。 包子入侵从容地说。队里四人喊，这货真是个流氓啊。 注意注意啊，要合体了。 叶修的君莫笑此时生命不多，却是挺集中精神，对影刀客的技能时间估计得相当准确，没有因为聊天耽误大事。 不要客气，狠狠地打，赶时间赶时间。 叶修喊道。这客人再这么不住地骚扰下去，自己真有可能要挂这儿了。影刀客合体的一瞬，众人猛扑上去一阵狂攻。叶修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作战，他们也是相当了解了，总算知道为什么要赶时间了。战斗的节奏在叶修指挥下加快了许多，经常有一些地方都是以血换血的强硬打法。影刀客分分合合继续着他红血状态下爱玩的把戏。网吧这边，要可乐的客人又催了一次，要烟的客人经过思考终于决定来一包10块的白沙，继续着对叶修的外围干扰。叶修克服困难，艰苦斗争，对于客人的要求一律以稍等作答，率领众人终于是飞快地把影刀客给拿下。服务呼叫又开始响个不停，又是叫可乐的客人，估计是要渴死了。 来了来了。 叶修这边给客人应一下，一边去取可乐和烟，一边匆匆扫了一眼影刀客尸体旁边掉出来的东西。没有刀。叶修稍稍失望了一下。影刀客这边他是有需求的，赤影狂刀。这件成武是千机伞的剑形态提升至下一个阶段所需要的。不过成武毕竟是成武，果然还是没那么容易就报到。叶修一边叹息着，一边拿着可乐和烟寻着位置给客人送了过去。 哎，看看掉了什么。 游戏里包子入侵兴趣十足地去检查掉落了什么，这些人里也就他对这个兴趣十足了。唐柔和乔一凡两个都是各注重对自身水平的提高，苏沐橙完全是跑龙套来了，只有包子入侵比较能从装备上找到快感。 不是我用的，不是我用的，这不是我用的，材料是老大的。 包子入侵翻着装备，一边点放气一边嘟囔着。其他人当然在他捡装备的同时，也从拾取版面中看到了东西。影刀客掉了3件蓝装和1件材料，一次很寻常的掉落。 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 包子入侵看到一件物品新鲜的询问着。其他三人同时看到，1线峡谷图之3。 哦， 开启隐藏副本的道具。 苏沐橙和乔一凡两个当然是认得的。 隐藏副本？哎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。 包子入侵说。 嗯，比普通的副本要厉害。 苏沐橙说。 哎，一天可以下几次啊？不是这样算的，是要有道具，理论上只要道具够，下几次都没问题。一线峡谷图之三，是不是还要凑其他的？嗯，好像是四个还是五个。 苏沐橙显然也对这早期的副本生疏了。 四个。 乔一凡说道，他倒是肯下时间做功课。这时候叶修也已经回来，一眼瞥到屏幕上等着大摇点的东西。 哟，隐藏副本道具啊。 叶修坐下戴起耳麦后说道。 好像还没有人打过隐藏副本。 苏沐橙刚刚也是查看了副本榜单。 是啊，道具不好凑啊。一二三到罢了，之四野兔 BOSS 才掉，一周才三次，看来是没人打得到。 隐藏副本的话都是隐藏 BOSS 和野兔 BOSS， 掉率又比较高，能下一趟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。 嗯。 叶修又何尝不知这一点，他这一次需求的几件东西非常不好弄，比如影刀客的赤影狂刀，比如野兔 BOSS 才掉的琥珀晶石，这些东西没准等叶修升到35级了都搞不到。尤其是琥珀晶石，这种野兔 BOSS 掉落的材料绝对稀缺，大公会就算有也未必会拿来当做交易的筹码。这可是各大俱乐部研究自制装备时都急缺的材料，他们抢都抢不及，又哪会拱手让给他人。大公会抢杀野兔 BOSS， 取得这种材料的目的是大于一切的。叶修试着向霸气雄兔那边要到了琥珀晶石，对方就到现在都还没有答复。从野兔 BOSS 的榜单上来看，一线峡谷的 BOSS 颜之浪人、傲盘、霸气雄图倒是杀过，有没有掉落这个琥珀晶石叶修却是不知道。野兔 BOSS 他们身单力薄，真是挺不好抢。隐藏副本里的 BOSS 倒是稳稳的，不会有人抢，只会放着让他们去杀，但是想进隐藏副本得又得去抢野兔 BOSS 掉落的一线峡谷图之四，转来转去还是个死穴。叶修一边叹息着，众人这已经把东西分完了，装备胡乱摇了下点儿，材料和一线峡谷图之三叶修都拿了，是卖还是留着自己用却始终还未想好。接下来的副本和平常无异，随随便便杀完一趟出来，第二趟、第三趟再没见什么隐藏，第三次出来却是显破了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，30分21秒56，超了原记录约莫20秒。原记录并不是一个极限记录，就因为他们这支精英队大山般的存在，各大公会此时刷副本记录都有些意兴阑珊，都只是把破记录当作是混经验和紫装的方式，让记录流传下来。这个本该是他们大公会更关注的事情，此时的他们却都觉得有些无力。新区的新玩家们在游戏的过程中也渐渐开始对副本记录感兴趣，都已经开始知道这个实力的象征是值得膜拜的存在。军魔校队昨晚刚破琉璃之地的记录，下午狂踩神之领域高手，转眼晚上再破一线峡谷记录，世界频道里玩家们都麻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各大公会也是一片死气沉沉。只是月轮公会在那会长华峰的带领下向军魔校他们表示着祝贺，好像是在炫耀着他们非同一般的关系似的，一时间又受到一些玩家的嘲弄，月轮公会又起争执。不过这次只是小规模的吵闹， 这一晚大公会的玩家好像都销声匿迹了一般，一直没出什么声。甚至在下副本之前，霸气雄图的人还来关心过记录，但此时记录真被破，却未见对方再来什么消息。叶修忽然觉得有点不对，却也很沉住气的没有去主动招呼。他和工会的这场拉锯战，谁更沉得住气，谁就更能占到便宜。其实叶修对材料的需求也是十分急切的，但是对此他一直没像各工会对记录的追求那样急吼吼地显示出来。鱼线峡谷刷完，琉璃之地又刷经验练了练级，苏沐橙和乔一凡两人先一步下线，余下三人继续练着级，一直到累了才各自放松一下。唐柔偏按单刷副本练技术，包子入侵喜欢去竞技场欺负别人，叶修则是整理下收集的材料，走走市场，关注一下第十区目前的物价走势。在和神之领域打通之前，第十区的物价始终会是独立的，直至进入神之领域阶段，受从上往下的冲击，新区的物价会迅速和老区平衡。市场上，叶修特意留意了一下隐藏副本的道具，果然地球之一、之二、之三都有的卖，但之四却是从没见过。隐藏 BOSS 至少还是靠人品的，一天三次，大堆的玩家可以去撞，但野图 BOSS 一周就三次，全区玩家就这三次，这比例根本没法比。隐藏副本的道具失衡的就像是一个笑话，图一图二完全不值钱，图四却是有价都无市。野图 BOSS， 叶修叹息了一下，除了杀炎女巫这样超前可以去杀一下，像同级这样的他根本没法去打主意。抢这他可以一试，关键野图 BOSS 随机刷，也就大公会有能耐第一时间发现，第一时间组织够人手，像他们这样等知道时，恐怕都是 BOSS 被推倒上电视时的系统消息了。上次能抢到血枪手，杀到哥布林商人，都与大公会相关，之后琉璃之地、一线峡谷，叶修就连野兔 BOSS 的影子都没见过。材料啊材料，叶修一圈转回来，望着自己的库存，基本都是从微草战队那边赢过来的，库存很富裕。像他和霸气雄图提到的猩红毒针这类隐藏 BOSS 掉的材料，用互换的方式都是有可能交易到的。现在就是野兔 BOSS 的材料困扰着他，而且随着千机伞的等级提升，会越来越偏向这种稀缺的材料，靠一己之力真的是有些困难呢。如果不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些物资的话，那么最终依然是要依靠俱乐部，而俱乐部显然也是清楚这一点，这才一个个在网游中扶持工会。工会的最终目的说白了就是为俱乐部来掠夺物资，物资在被技术团队研究制成银装，银装武装角色强力角色才能换来强力的成绩，成绩吸引广告，吸引赞助，吸引更好的选手加盟。大俱乐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越来越强，小俱乐部想要发展却是处处受制。家事俱乐部试图再次崛起，对网游中的家王朝工会也是提出了要求，可是老区的发展都已经趋于平衡，突破不大。恰逢新区开放，工会会长陈叶辉这才注入了很大的人力，甚至连本人都亲自跑来新区开荒，托人情麻烦刘浩这样的职业级来帮刷小记录。正是因为他深知责任重大，更知道这差事想做好并不容易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在第十区，其他只是按部就班的俱乐部工会 肯定是无法与有些孤注一掷的家王朝相抗衡。但遗憾的偏生出了一个叶秋。刘浩输给了叶秋，他陈叶辉想以多欺少，还是输给了叶秋。但是叶秋在第十区的强制终究还是给了他机会，他是一定要推翻这座山的，因为这里可是他孤注一掷的所在，不容有失。一个隐藏副本道具的掉落让叶修意识到了不少问题，可在外人看来他依然是那个懒散的家伙，通宵一夜后也看不出有多疲劳，和任何时刻一样都没精打采的叶修。外人看不出这是一个遇到困难的家伙，更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手段，一切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。叶修深度思考到这些，唐柔当然是一无所知，他只知道今天早上轮到他买早饭了。拎了早餐回来，叶修和早班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交接完毕，支好了吃饭餐桌，正叼着烟悠闲地等饭吃。吃过早饭，两人各自回房间休息。下午三点起床，一个去前台上班，一个在叼着烟在烟区寻摸空电脑，一切看起来都和平时没有任何两样。只是今天周六，网吧生意异常的好，吸烟区竟然一个空位置都没有。叶修走了一圈，最后呆呆地在那挣了半晌。 唉，今天生意真好啊。 叶修无奈回到前台，向唐柔感慨着。 作为网吧的一名员工，你应该以欣喜的态度说这种话。 陈大老板走过来说， 今天生意真好，我真开心。 叶修面无表情。陈果也算是练出来了，抵抗能力升级，换作以前此时又得咬牙切齿一番。 哎，你干啥呢？ 看看攻略。 你每天不都在看攻略？ 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随意朝里瞥了一眼。 咦，副本攻略啊？ 叶修意外了一下。唐柔几乎不看这些，副本怎么打，基本都是叶修手把手指挥出来的。 嗯，大概知道一下。 唐柔说着，叶修又细看了两眼，这姑娘正看的是一线峡谷这边的三种隐藏 BOSS 和野兔 BOSS 的介绍。很显然，昨天在影刀客面前被折腾了几回后，唐柔也发现面对 BOSS 时临阵磨枪总是有点麻烦的。 嗯，看看 BOSS 的就行了，其他的不用看。 哦， 我们的打法和攻略上的基本都不一样。 怎么个不一样法？ 全输出，没有 MT， 没有治疗。 全输出队对叶修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平常很不起眼的一件事，但在普通玩家中却是极其少见的，尤其在新区新玩家当中根本就不可能全输出这样的队伍。哪怕是大公会组全输出队时，也需要像兰西格那样从总部找高手过来代打。叶修他们的队伍总是随便刷刷就能破掉记录，这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。就算是大公会的精英队也没有全输出的，通常可能省略掉的也就一个 MT 职业，但加血的牧师是肯定要有的。